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在光阴浅吟低唱的深处，一些花朵般的往事在坠落，就像树木的树干一样，坚持逼向天空，像种子在黑夜里安静地等待着阳光，然后发芽开花结果。光阴的故事，让往事与音乐一起绽放。 夜深了，感谢各位在每一个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候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这是一段可以天马行空分享音乐的时光，如果各位在听歌的时候有什么样自己的故事，包括自己的祝福想要送出，你都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听王平，这样通过网络就可以保持联系了。今天节目开始想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李晓东，关于理想的课堂作文。 是谁第一个打破了沉默？是谁第一声唱出老歌？是谁又提起从前的约定？那关于理想的课堂作文，年少的作文虽然不能成真，你我都愿意在笑着重温我们所说的爱，我们想的未来，可能是今天才相聚的缘。我们年少时不谨慎许下的愿，在提起时依然是多温暖。也曾约定彼此间常见面，相见时已多长的心情，短的命，长长短短谁也说不清。遥遥的梦想，远远的人，遥遥远远我们的笑脸。 常见面，相见时已多年，长的心情短。 有的梦想，远远的人，遥遥远远我们的少年。 今天节目一开始为什么会突然想起李晓东的这首关于理想的课堂作文，是因为这两天我在准备节目的时候发现有一篇小学作文在网络当中悄悄走红，被很多网友戏称为是一股清流。写这篇文章的是来自于南京市拉萨路小学五年级的一个小同学，他的名字叫做尤逸轩。在他的作业本当中，这篇文章的原题目叫做藏在角落里的我。他写道，人人知道这宇宙超大，有许多星球，我住在地球，比地球大的有太阳，比地球小的有月亮，月亮即使比地球小也人人皆知，我却不是。但又有几个人知道我呢？这也不能怪谁，因为全世界有70亿人口，人人都不一样，我不是人人皆知的，可以说我就像一颗尘埃。我叫尤逸轩，长大之后想当木匠，如果你有糖我还是很想吃的。你们看，我就连梦想都这么平凡。到了三年级，我渐渐地发现这个社会还是有很多条条框框限制人类的。简单的，我们先来说一说有关于中考和高考吧。我觉得人家还没有绽放出才华，就因为中考或者是高考就被选为没用的人了。就因为这个，我觉得孤独无助，从开放的郁金香就成了合拢的郁金香。我爸爸看到我这样说，你不必杞人忧天，想通了就好了。主要我想通了他会很开心，我说好，因为我喜欢让人高兴。我开始努力，遇到不会的数学题去问补习班的老师或者是爸爸妈妈，按老师的要求去读书、写作业、运动、早睡早起。但我不时的还是控制不住自己的大脑大发脾气，但每一次老师和父母都会讲我。我还记得一次体育课上要考核50米跑，我们个个心惊肉跳，可是谁也逃不过呀，大家都只能乖乖地站在起跑线上。终于到我了，老师一吹哨子，我就快快地跑起来，头发都吹滋了起来了。跑完了我很高兴，因为我跑了8.75秒，就像半个尤塞恩·博尔特一样。晚上我也特别高兴，吃了巧克力，爸爸还说我是他的小乖孩。也许我并不需要考哈佛北大，只要快乐就好。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不能待在角落里，因为每个人都可施展自己的才华。我就是那个藏在角落里的人。怎么样，没有特别华丽的词语，甚至我在读的时候还需要顺一下他的语句，可是就觉得他写得很好，就觉得能够想起自己当年在上作文课的时候也写了一篇关于理想的作文，但是如今已经回想不起来那其中的一些详细的句子了。你还记得你的那一篇关于理想的作文吗？或许收音前的你，在我提到这个话题的时候，你的脑海当中翻江倒海，不是滋味，对不对？这篇文章在网络当中一发布，立马就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有人点评说，这篇文章有小王子的感觉，让人大吃一惊，又深深的被感动。我们吸一口气，静下来，好好想，当年你的梦想是什么？现在你是实现了，还是已经有了新的目标了呢？来听大乔小乔的《静下来》。 我想应该静下来走一段路。 只想静下来反省自己。 我想应该静下来睡个觉，我想应该静下来想一个人，我想静下来忘掉那些事情，我只想静下来反省自己。当一切都开始静下来的时候，静得可以让我听到平和安静的心跳，静得像云，静得像空气，静静的我开始渐渐地适睡个觉，我想应该静下来想一个人，我想静下来忘掉那些事情，我只想静下来反省自己。可以让我听到平和安静的心跳，静得像云，静得像空气，静静的我开始渐渐地适应。当一切像云，静地像空气，静静的我开始渐渐地适应。 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我们延续前面的听歌线索，继续往下听，来听的是大乔小乔的另外一首歌曲，这是2017年他们所发行的专辑《归隐》的标题歌。 下马饮君酒，问君何所至？君言不得意，归我南山陲。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但去莫复问， 青石，山一飞山，水飞清静，身影无处隐藏，只能隐心灵。问你何时能归回，回头却无尽伤悲。莫问虚无灵魂，自有清风相对。问你何时能追回，时光已无尽伤悲。莫问虚无前程，只有沉默无悔。心伤悲，莫问虚无灵魂，自有清风相对。问你何时能追回，时光已无尽伤悲。莫问虚无前程，只有沉默无悔。问你何时能归回，回头却无尽伤悲。莫问虚无灵魂，自有清风相对。问你何时能追回，时光已无尽伤悲。莫问虚无前程，沉默无悔，只有沉默无悔。 听到的这首歌是大乔小乔在2017年所发行的专辑标题歌曲《归影》。各位有没有用心听这首歌？如果你听得仔细的话，你会发现歌曲开场的第一段歌词是王维的一首古诗《送别》。下马饮君酒，问君何所知，君言不得意，归卧南山陲。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但去莫复问。而这首歌后面大段的歌词就是乔小刀根据王维前面的这首诗句的心境包括场景续写的一些文字。所以整首歌的情绪基调包括场景刻画风格是极为统一的，有悲伤，有离愁别绪，但我觉得还有一份属于现代人的理解，是在面对不可改变的现实状况之下的一种洒脱。我最爱的是他后面续写的这一句话，莫问虚无灵魂，自有清风相对。这张专辑《归影》一共收录了11首歌曲，是乔小刀在云南隐退之后的平静之作，里面所有的歌词都是他创作谱曲，而演唱仍然是他和他的侄女儿乔木兰共同演绎。据说制作这张专辑一共只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但是写成创作这张专辑乔小刀陆陆续续花了4年的时间才写完。另外在这张专辑所有的歌曲当中， 你除了可以听到唐朝诗人王维之外，你还可以听到杜甫、刘长卿、韦应物，包括晋朝的陶渊明。感兴趣的朋友倒不妨把这张专辑归隐找出来听一听。继续要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歌曲是这张专辑当中的《如念》。 平静如念，只剩静止，俗而留白，但依旧是安好。轻声问寒，黄昏之晚，叩首相缠。何以而眠？ 不曾揭开年华里的大卷，一转眼霜白气沉。常想回忆那浮屠余年沸腾，转 收音机前的你在听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就是乔小刀，也就是大乔，自从他在云南隐退之后，在后来所创作的这些作品当中，好像真的是多了几分禅意。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归隐》这张专辑当中的《如念》，其中就有这样的几句话：莫问前程，万物皆缘，平静如念，只身静止，素而留白，但意就是安好。听听这样的歌词，再听听他们一贯的音乐风格，真的是相当静心的好的音乐作品。如果你在工作和生活当中烦躁的时候，倒不妨把这张专辑找出来听一听。2017年这张专辑发行之后，有很多人都发表了自己对这张专辑之后的听后感。有网友说，风格和以往的确不一样，悦耳少了，禅意渐浓。大乔本质上是一个超级的励志歌，你去看看他的简历就知道，从容地活出了自己本真的样子。归隐云南，音乐不再是那么撩人，但依然纯粹，让人真的听完之后相当的欣慰。还有人感慨说，小乔真的长大了，声音也有了一定的变化，不过还是能够触动人心的。有没有变化？我们来听一听就知道了。我们来听那一年我们初见他们时候听到的那一首《消失的光年》。 爱上的 秋天，风景依然进来， 相爱沉默无语， 飘落一片孤单。 每个人是每个人的过客，每个人是每个人的思念。 气质里藏着你走过的路，读过的书和爱过的人。光阴的故事，音乐王平与我们一同成长。 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夜间到白天本市天气以晴为主，受冷空气影响仍有四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可达六到七级，请大家注意防风和防火。另外天气较为寒冷，外出请注意添衣保暖。来看具体的预报，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四度，最大相对湿度40%。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四级转二到三级，最高气温15度，最小相对湿度15%。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3，大部分时间适宜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 Music Radio FM 是喜欢听的。 北京 Music Radio。 在光阴浅低唱的深处，一些花朵般的往事在坠落，就像树木的树干一样，坚持逼向天空，像种子在黑夜里安静地等待着阳光，然后发芽、开花、结果。光阴的故事，让往事与音乐一起绽放。 感谢各位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这是一段可以天马行空分享音乐的时光。如果各位在听歌的时候有什么样自己的故事，包括自己的祝福想要送出，你都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听王平”，这样我们通过网络就可以保持联系了。想要在这时间跟你继续来分享到的是李荣浩的新歌《年少有为》。 天是一阵山，联络方式都还没删，你待我的好我却错手毁掉，也曾一起想有个地方睡觉吃饭，可怎么去熬日夜颠倒，连头宽也凑不到墙，被我砸烂到现在还没修，一碗热的粥你怕我没够，都留一半带走，给你形容美好今后，你常常眼睛会红，原来心疼我，我那时候不懂，假如我年什么是珍贵，那些美梦没给你我一生有愧，假如我年少有为知进退，才不会让你替我受罪，换一首多喝几杯，和你先也曾一起想有个地方睡觉吃饭，可怎么去熬日夜颠倒，连头宽也凑不到墙板，被我砸烂到现在还没修，一碗热的粥你怕我没够，都留一半带今后，你常常眼睛会红，原来心疼我，我那时候不懂，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那些美梦没给你我一生有愧，假如我年少有为知进退，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 在婚礼上多喝几杯，祝我年少有为。 听到的是李荣浩的新歌，叫做《年少有为》，其中有这样的一段歌词：也曾一起想有个地方睡觉吃饭，可怎么去熬，日夜颠倒，连头款也凑不到，一碗热的粥你怕我没够，都留一半带走，给你形容美好的今后，你常常眼睛会红，原来心疼我，我那时不懂。有人说这样的歌词画面感太强，每每听这样的歌，仿佛就能够感受到自己曾经青春年少时自己那些经历过的事情。说老实话，我第一次看到这首歌的歌名《年少有为》，我真的以为这应该是一首正能量、阳光满满的音乐作品。可是听来，我越发觉得它是比较私人化情绪的一支音乐作品，而且我觉得歌里面所描述的场景和故事，它的这种遭遇有普遍性，非常微小的故事，平凡到了极点的故事，可能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似曾相识的这种遭遇和情景，所以大家都可以在自己的生命当中找到这种感受的对应点。就因为有了这种真实的情感对应点，所以大家才会感动，才会喜欢。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有没有看过这首歌的 MV， 其实这首歌的 MV 拍得也很精彩，故事很完整，画面相当的震撼。每一个人看这个 MV 或许都会有自己的理解，我的理解是故事当中他已经是一个大老板，可是在年少的时候他想成为一个飞行员，不知道是不是身体上的缺陷，最后他没有完成这个梦想。而对于一直陪伴在他身边的初恋女友，他现在感觉很亏欠，两个人最终是没有走到最后，这也是他一生的遗憾。虽然他现在已经结婚了，也有了孩子，可是对前面的那个人还是会有一些说不出来的很微妙的一些情感。现在的妻子看到男主去买便当，他很生气地将便当扔掉，两个人大吵，因为那是他初恋女友所在的地方卖出的便当。现在他有车了，在经过初恋女友的餐厅，只是远远的在车里看着，他就心满意足，吃着便当，回想起他们原来在一起的那些时光，然后梦想着自己就坐在机舱里驾驶着飞机，仿佛真的回到了年少的时光。我前面已经说了，这个 MV 里面的故事每个人看可能感受都不一样，感兴趣不妨找出来看一看。好了，我们继续来听蔡健雅的《重来》。 你是否爱过？你爱他多过他爱你的人？你还记得吗？是否爱过他有种真命天子般的人？你还记得吗？相爱以后终于分手，分手以后又想重来。我能重来，诚实的去对待，彼此都没疑猜，就没有理由分开。如果能重来，回忆当作尘埃，心不曾被伤害。要重来多少次后才会明白？ 否爱过让你日夜忘不了的人，你还记得吗？我们曾爱过不同种类不同面孔的人，你记得那个他？相爱以后终于分手，分手以后又想重来。如果能重来，诚实的去对待彼此都没疑猜，就没有理由分开。如果能 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张惠妹，《趁早》。 勇敢，总为你忐忑，为你心软。 张惠妹2000年演唱的，2005年的时候，张宇在发行他的《男人的好》这张专辑当中，又重新演绎了一个版本。这首歌当初同时是被阿妹和那英的制作人听到，我听到的版本说，十一郎当时写这首歌歌词的时候，是以那英为主唱而下笔写的，没有想到后来因为联络上的这种因缘际会，让阿妹抢先就唱了这首歌。有人说有时候做唱片就是这样，听到一首喜欢的歌，想唱的话就必须趁早。但事后张宇就觉得对那英非常不好意思，所以又写了《心酸的浪漫》这首歌曲给她。没有想到后来十一郎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就迟迟未交这首歌的歌词，却因此让那英和张宇同时都入围了金曲奖最佳作词作曲，那英便一举抱走了作词人和女歌手两项大奖。这算是由《趁早》这首歌曲而引发的比较美丽的一个插曲吧。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有没有听过张宇那个版本？我觉得张宇那个版本是将男性的情感宣泄表现的是淋漓尽致，而刚刚听到的阿妹这个《趁早》，她是唱出了女人内心的那份比较内收的内敛的一种沧桑感。好，我们继续来听那英作词张宇作曲的《心酸的浪漫》。 不再次相见，往事如烟，他爱我的双眼已变得漠然，很想再提起从前，以为缠绵他用淡淡的笑脸拒绝我所有祈愿他，他给我太多心酸浪漫啊，面对他依然牵挂，左右为难地爱他，忘不了放不下，心酸的浪漫说不清。 伤感，我坐在他的面前局促不安，很想再提起从前，心口难开，让沉默为我表白，我是万般的无奈，面对他依然牵挂，是我爱得太凄凉，连微笑都害怕，他给我浪漫，让我心酸。酸的浪漫说不尽。善良，我爱得好凄凉，他给我太多心酸浪漫啊，面对他依然牵挂，心神不宁的为他，情愿一生都为他，心酸的浪漫说不清。后再次相见，十分伤感，他坐在我的面前，往事如烟，很想再提起从前，太难太难太难。 这是那英2000年的音乐作品，时间飞快，一晃18年都过去了。我在想，这些年每一个人身上都应该发生过很多故事吧。庆幸的是，每天这一个小时听歌的时间还在，真的要感谢各位收音机前的你这么久的支持，谢谢你每天这样的时间陪我一起听歌，听我胡说八道。我觉得每天这60分钟时间里面，我感觉是最幸福的。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跟各位要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最后首歌曲是张宇所演唱的《曲终人散》。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让他用戒指把你套上的时候，我察觉到你脸上复杂的笑容，那原本该是我赋予你的承诺，现在我只能隐身热闹中。我跟着所有人向你祝贺的时候，只有你知道我多喝几杯酒，我不能再看你多一眼都是痛，即使知道暗地里你又回头。我终于知道曲终人散的寂寞，只有伤心人才有。你最后一扇红残留在我眼中，我没有再依恋的借口，原来这就是曲终人散的寂寞。我还想等你什么，你紧紧拉住我一手，又放开让我走，这一次的 彻底分手。所有人向你祝贺的时候，只有你知道我多喝了几杯酒。我不能再看你多一眼都是痛，即使知道暗地里你又回头。我终于知道曲终人散的寂寞，只有伤心人才这就是曲终人散的寂寞。我还想等你什么？你紧紧拉住我衣袖，又放开让我走，这一次跟我彻底分手。我终于知道曲终。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